就剛才休息啦，咁大家就希望可以支持我哋城寨，除咗係繼續做呢個嘅批評狂插呢個政府嘅聲音之外咧，仲我哋身體力行，無論係反送中好，或者今次抗疫都好咧，我哋都動員咧大家即係公民抗暴，然後到公民抗疫，咁咧就唔好咧就係即係將我哋過去所積累嘅公民社會嘅一啲基礎咧，將佢就咁即係打散。所以呢就今次其實我相信比沙士的時候呢，我看得到呢就是公民社會的動員呢在抗疫裏面是相當出色的。 啊，有用。 是也有用的，即是很多照顧老人。 你現在就是靠巴打輸打的。 去劏房戶啊，派嘢咁樣。我有個義工去觀塘劏房戶，即是去做完嘢之後回嚟，咁我俾咗啲物資佢啊，咁好多即係主動上嚟攞嘢俾我哋，用各種嘅，我都俾大家睇啦，呢啲 DHL 嘅最貴嘅，即係嗰啲 express 啊，快郵寄嚟嘅口罩啊，全世界都有嘅。 哇 ，DHL 喎， 係啊，速遞翻嚟，因為夠急啊嘛，即係政府太慢板啫，我哋嗰啲即係城寨人就唔係太慢板，大家都係。即係有個心出嚟，咁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嗰個 3D 打印口罩先。 啊， 咁咧就因為好多人都問，咁因為我自己咧就冇 3D printer 嘅，我只係動員大家有 3D printer 嘅朋友咧，就係變成一條咧虛擬嘅工廠生產線，就按照一個嘅即係6200嘅，因為手足最多就係呢種口罩。咁然後咧就去設計一個 filter 咁嘅啫。 filter 都可以自己設計。 呢、這個就是自己設計的 filter 嚟嘅， 咁犀利？ 係啊，咁咧就而家咧就我而家手頭上我收到兩款嘅設計嘅，其實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我就諗一個方法係大家攞個6200上嚟咧，咁咧就會即係可以咧係誒換嗰個嘅呢個抗疫嘅 filter。 嗯， 咁就誒唔需要話賣幾多錢啊？好多人問幾多錢一對啊咁樣。 咁你哋隨緣落座，你哋可以即係捐助我哋城寨得㗎啦。其實幾多錢我就唔需要話即係定價呢啲咁嘅嘢。咁因為始終幫我哋印嘅亦都係一啲嘅即係我哋嘅支持者嚟㗎嘛。咁嗱呢個口罩咧個好處咩咧？就係佢將6200裏邊咧嗰個帽咧，就係咧鑲咗一個咁嘅嘢喺度。 哦， 鑲咗一個螺絲帽喺度。咁咧呢個就係一個 ring 咧，就係將我哋喺嗰個一次口罩剪出嚟嗰塊膜咧。就擺咗落去，咁一個一次口罩就可以開九個窿嘅。 O K， 咁開咗九個窿之後咧，咁然後咧，你只要壓住佢咁樣咧，咁然後就可以擰落去啦。咁擰落去之後咧，咁咧佢就可以咧，因為呼氣就喺中間出嘅，我哋吸氣喺入邊。咁嗰個膜咧係同我哋嘅嗰啲霧氣moisture冇接觸嘅，咁所以變咗佢唔會濕嘅。在咁嘅情況下邊咧，就算係呢個咁細嘅濾罐咧，其實可以用好耐嘅。 哦，襟用好多。 係襟用好多，唔會直接噴落去啲水啊嘛。 同埋你如果你話食飯啊嘅時候擺開擺埋啦，你又唔使驚話揾啲咩紙巾夾住又剩。 係啦，嗱，咁而家就開始咧，我哋呢個城寨又收集咗呢啲打印嘅朋友咧，印咗8個攞上嚟。咁我希望收集多啲先，因為咧就希望可以咧就大家攞住呢個6200咧。就可以咧，係用得到呢樣嘢，咁就唔需要再驚嗰個口罩荒嘅問題。咁啊，我哋亦都我自己會測試過啦。坦白講，呢啲嘢咧，當然好多人話，如果你要到 100% 嘅嗰種嘅即係測試，去到即係喺一個 virus 啊嘅環境去測試咧，我就冇可能做得到嘅。呢個都係一個暫時頂住嘅措施嚟嘅啫，其實。咁即係令到大家現有嘅資源可以用得到。咁另外今日另外一位朋友攞上嚟呢個仲得意，其實。就是我這邊的這個，咁呢個咧佢咧就打印的速度快很多，同埋所需要的打印物料細很多。咁咧呢個是一個做渠的人就會知道啦，就是嗰啲污水渠塞住嗰啲滲防止滲漏嗰啲膠質嚟。咁呢塊咧佢就剪成四方形嘅。 哦， 嗱佢唔需要剪成圓形添喎。嗱佢係剪成一個四方形的嗰個口罩嗰塊嘢。咁佢打印嗰 part 係咩咧？ 咁一個口罩你可以做好多個喎。 係啊，一開我諗都同圓形差唔多啦。 係咯。 嗱，佢只不過係打印咗呢個 ring 啫。啊。黑色呢個 ring。係啦，呢個。啊。咁咧打印咗之後咧，佢都一樣嘅，其實嗰個原理。咁咧佢就將佢套咗落去原有個濾罐嗰個薄口嗰度。 嗯。 擰實佢，擰實佢，攞喐唔到。然後咩咧？阿毛都識做啊，自己剪完之後吸上去。吸上去之後，呢、這個有彈力嘅，呢、這個軟膠嚟嘅，其實大家睇到啊，軟膠嚟嘅，就咁直接吸上去呢個黑色嘅呢個 ring 嗰度，掂嗱就係咁啫，咁就已經可以製造咗一個嘅，即、就、係、是、用呢個不織布嘅 filter 做嘅口罩啦。咁佢嘅好處係快，唔好處係咩咧？呢、這個會直接濕水係容易。即係因為佢係暴露喺嗰個嘅個面啊，咁所以如果計耐用程度嚟講咧，我就覺得呢只咧喺側邊入氣嘅咧，呢只正面密封嘅咧就會可以咧比呢個係耐用啲嘅其實。但係如果你話喂要快手，因為呢個嘢有現成有得賣㗎，呢個透明膠呢、這個，黑色嗰個係需要打印嘅，咁就兩個 ring 可唔可以做到？互替換共用咧，暫時就未得，即係兩個唔同嘅朋友嘅實驗品嚟嘅。其實呢個係嗰個產品嚟嘅。咁有啲人話：喂，我冇6200，咁就真係幫唔到你而家。真係我諗 Amazon 好似有得賣嘅。其實咁咧就嗱，呢、這個就係打印出嚟6200嘅 product 嚟嘅。其實即係我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一模一樣。咁我覺得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咩咧？即係今日同朋友傾開嗰陣時咧。就是呢我們已經將個 filter 放在裡面，紅色就是拿來呢 alert 的防 virus 的、就打印的時候在這裡印個 V 字在這裡、然後呢裡面的濾芯呢就是防病毒的濾芯、藍色就是什麼呢？藍色是防催淚器的 T 的，寫個印個 T 字在 這裡、這樣 也可以，然後呢就裡面放的濾芯呢就是防這個催淚煙的、我們就好像那些戰術背心咧，啲人咪將啲雷明燈放喺個戰術背心嗰度嘅。咁我哋就隨時準備用兩個，咁啊得噶啦。即係兩個紅色，兩個藍色，係嘛？咁你一係一換就換咗佢，因為你要記住喎。而家最大鑊，香港人咩啊？唔單止要防病毒喎，仲要防催淚煙喎。係同時嚟嘅喎。 咁所以你話喂，我過呢、這個過到病毒，但係頂唔到催淚煙嘅喎，可能。但係如果我有兩種，一種紅，一種藍嘅，咁咪兩種都頂得住。 彈性好多， 係啊。咁差佬唔知我究竟帶嚟係防咩噶嘛？你話 唔係？我覺得咁樣講。如果你話周街都戴嘅話咧，嗰啲差佬咧，其實都防不勝防，都唔知道你係咪即係手足啊啲咁嘅嘢。即係你起碼如果你話第一，你如果你口罩多嘅話咧，尤其你用呢啲咧 consume 係少好多口罩，起碼你淨係兩個 filter 兩邊咁計。 你喂大佬，我話俾你聽，我一個嗰、那個不織布口罩可以用一個禮拜有突啦，係嘛？ 好抵喎！如果你有個咁嘅， 係嘛？我當一開八啦，一開八即係四日喎，可以用已經。 喂，你不如介紹俾啲醫護啊！ 但係因為我唔敢啊，因為咧佢哋喺個環境裏邊咧，始終咧嗰個接觸個病毒嘅機會大啊嘛，同埋密度高啊嘛，嗰啲病毒聚集嘅情況。而我哋行街用嘅啫嘛，呢啲係嘛？即係我哋嗰個就算係都好啦，可能已經。即除非你遇到一個超級傳播者、隱形傳播者在正你對面咳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我哋呢個其實絕對夠啦，我覺得，甚至比起嗰啲一次性口罩好添啊。 嗯，唔係，但係咁講啊，頭先你講到醫護咁慘，大佬，即係成日要循環再用、隔夜咁樣用，點都好過佢哋咁樣樣啊嘛。 嗱，實際上就呢個就唔係啲乜嘢高科技嘅嘢嚟嘅，好多人都以為咩高科技。 嗯哼。 嗱，我頭先呢個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打印出嚟扭埋咗嘅一個兩，其實佢係兩種嘅設計嚟嘅。 嗯。 呢種設計咧就係咧。就是將嗰、那個佢冇吸飯，個呼吸嗰個透氣度係高啲嘅，其實。 嗯。 咁呢種設計咧，就係有吸飯喺側邊入氣嘅。咁如果能夠 mass production 嘅話咧，其實就唔需要打印工廠添。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每個手足自己攞部機，而家打印機好多人有啦 ，3D 打印機2000-3000蚊部嘅啫嘛。 我 eBay 啱啱見到有1000蚊啫喎。 嚇、啊！咁鬼平二手。 我想可能是啦，呢啲二手都得噶，係嘛？其實係千零， 其實冇所謂噶。你只要知道個 spec 個 SDL file 喺度，即係個立體 file 輸入去，然後就我成立，琴日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城寨豬嘴 3D 打印局噶啦。咁就係一個 TG 群組，大家喺裏邊就交換嗰啲打印嘅消息，同埋佢點樣改良嗰個產品。咁如果有打印咗嘅朋友，你除咗自己用之外，你可以想惠及多啲人嘅。咁你就可以攞嚟俾我。 嗯。 咁然後我哋收集咗之後咧，就我哋定一個時間咧，大家攞個豬嘴上嚟，一定要有豬嘴。 嗯。 呢、這個講到明係最強黃絲口罩。 嗯。 因為藍絲係冇嘅。 係啊。 佢哋係唔會有呢嚿嘢。 藍絲啊，藍絲你知咩？佢哋自己派到嗰啲咧，好似之前話係咪屯門嗰啲，佢哋有啲有收到之後咧。 黃色㗎。 話黃色㗎嘛。 發黃啊，好似係嗰啲咩三公主啊。 仲話想係啊，三公主，話想換個得唔得啊，大佬？ 換咩啊？啊！佢未用過咪算好咯， 咪係咯，咪用過噶啦。我諗係，咪嗰啲就係黑心口罩嘛，嚇、啊，即係嗰啲係等於地溝油口罩咁樣用噶啦。其實係 嗱、啊這個、呢個咧，其實除咗好多人建議就話封咗一邊，但係我試過咧封咗一邊之後咧，其實嗰個呼吸嘅暢順嘅程度就唔係咁好嘅。其實、即係可能我肺唔係好好啦，咁就後生嘅可能會好啲，我覺得。但係對於一啲年紀大少少嘅人咧，係、有呼吸嘅有少少困難嘅。咁我就 prefer 兩邊嘅， 嗯， 啊兩個過濾嘅其實， 嗯 哼，咁就會舒服好多啦。咁我琴日試過戴住喺度跑步都冇問題， 跑步都得， 係啊，如果兩邊啊， 咁啊犀利喎， 啊，咁呢啲其實係一啲喺外國嚟講咧，呢幾年都好興嘅。其實啲細路咧就係叫做 make a movement 啊，即係將一啲嘅改裝啊，自己製一啲零部件啊。自己將單車改裝啊，自己將汽車改裝啊，咁啊冇乜，唔係話啲乜嘢嘅，即係高科技嘅嘢。 DIY 啫 ，DIY 嘅精神，但係咧就一個更加專業嘅 DIY，因為已經有嗰、那個嗰啲嘅器材啊設施，以前你要揾個師傅做個模，然後去吸塑啤膠，咁啊生產出嚟噶嘛，同埋你要咁精細嘅嗰啲瓦唔好漏氣啊，一定困難，即係要好好嘅模具嘅師傅先做得到。咁但係呢個就亦都係一個時代嘅改變嚟嘅，廢腦係唔識呢啲嘢。 即刻有人落單喎，兩個 fans 喎。 廢腦係唔識做呢啲嘢嘅，其實 係 嘛？呢啲肯定係黃嘅人先識做嘅啫，其實。 廢老就係指義人靠人啊嘛，識人啊嘛。 嗱，我成日覺得黃藍就唔係真係唔係政見嚟嘅， 係 黃藍係一啲人嘅價值觀同埋生活態度，喺長期成長過程裏邊已經形成嘅咯。 嗯， 嗱，你話咧藍嘅人係咩咧？好多時就係當佢社會成就越高咧，佢會越容易傾向係藍嘅。點解咧？因為佢細細個已經係服從權威嘅。 嗯， 服從權威咧就佢跟住個班主任揾食，佢就做咗班長嘅啦嘛。 嗯， 咁佢考第一就期期上去攞獎嘅嘛，嗯，即係早會嗰陣時。咁啊，成為呢個中學就成為呢個 happy friend 啊嘛，咁， 嗯， 所以大學就 fresh on 畢業啊嘛，咁佢跟住個制度齊齊整整讀個 syllabus 咁樣咧，唔好行差踏錯，唔好出位咧， 嗯， 其實佢就會攞到嗰個所謂嘅 achievement 啊。 咁其實呢種就係藍絲嘅態度啦。好，嗯，多人話點解咁多精英階層係藍絲咧？唔係話佢哋嘅人生觀嘅政見特別保守，嗯，而係佢條路本身佢就係信奉權威。跟主流制度去玩的時候，嗯，他是人生勝利組。 是是是。 黃是什麼呢？就是很多時候他們本身可能是一個被主流制度排斥的，其實，嗯，甚至是他在主流制度裡面玩不贏， 嗯， 那玩不贏的人他就會捐窿捐啊，用很多方式自己呢是去 survive 的人， 嗯， 那這些人呢基本上他們的思維比較活躍，還有不是那麼容易循規蹈矩的人， 嗯， 還有會很多時候去挑戰權威。那你現在香港其實教育制度都很傳統的嘛， 嗯， 如果你在小學挑戰權威你就死了嘛，即是跟老師鬥嘴，嗯，或者去到大學的時候挑戰權威更死嘛。大家很多時候就說昨天這個奧斯卡頒獎呢，這個 上流寄生蟲的 這個導演， 是 啊， 啊死了，那個名字是什麼鳳什麼鬼我都忘記了他那個 等等，我昨天都 download 了， download 了 啊，叫什麼名字，這個就是上流寄生蟲的導演呢， 馮俊浩啊， 是吧， 是不是叫馮俊浩， 哦，馮俊浩啊，是啊， 馮俊浩， 是啊， 那你看回他的背景呢你就知道了，馮俊浩就是一個韓國的黃絲， 是 為什麼呢， 好像來過香港，啊， 喂，他扔個汽油彈被人拉過的，你知不知道， 是啊，他是啊佢即系佢系咪 手足嚟啊？其实系 咁犀利啊？ 点解啊？因为佢延世大学啊。 哦， 延世大学佢系八十年代尾八八年入读延世大学。 嗯， 延世大学就系边个啊？就系，是，朴宗哲、李韩烈，嗯，即系朴宗哲死咗之后，李韩烈示威，跟住后脑中催泪弹喺大门，佢同学扶住佢。如果你睇过1987叶权公民嗰套电影，你就咪就系嗰个学生咯。 系。 那個就是他延世大學的師兄咯， 嗯， 所以他讀書的時候是不讀書的，你知不知道，四個小時上學，兩個小時示威，兩個小時去看戲嘛， 嗯，對啊，喂，讀大學應該是這樣 的，哦，是啊，跟著他說，啊，他做汽油彈，他就叫人道汽油彈，為什麼呢，啊，就是那些汽油彈呢就跟真的汽油彈呢，啊，那個爆發力就沒有那麼厲害的，因為他說其實那些前線的防暴警察都是好像他那些年輕的那些招募入去的年輕人，他根本他的目的就不是要殺傷那些警察， 嗯， 所以他就溝了一些稀釋的東西下去， 哦，即是和理非汽油彈來的， 是和理非汽油彈來的跟著他就為什麼他幾套電影， 是 香港人就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幾套電影這個寒流怪客啦，當然很多人看過啦，其實是充滿反美的情義結在裡面的嘛，那他，跟著之前的這個現在這個上流社會寄生族，這個就是有一個階級批判的意識在裡面的嘛，喂，大佬，呢啲咪就係社運出身嘅導演咯，嗯，其實就係，是，而最終佢大佬人哋攞奧斯卡最佳電影嘅大佬，嗯，四個大獎好似係， 係嘛？好勁喎，真係。 係啊，奧斯卡最佳電影嚟㗎。 最佳電影係咪第一次有亞洲電影攞？ 好似香港好似咪啊，《春光乍泄》好似攞過咯。 哦，係 嘛？我唔記得咗，一定 好耐以前啦。卧虎藏龍就係，唔係，但係卧虎藏龍佢起碼啊，即係阿邊個啊嘛，你都算台灣啦，都唔係香港。 喂，即係話而家嘅世界已經變曬咯。呢啲離經半道， 嗯， 上流寄生族其實就係同事之如和嘅小偷家族嗰類嘅，有啲批判性喺裏邊，嗯，對個社會嘅批判性。嗯，但係佢用一種好純熟嘅商業電影嘅技巧，去表達一種好激進嘅意識喺後邊。 嗯， 咁呢啲就係人哋社會睇得到噶嘛，人哋國際，你睇 Netflix 嘅電影你都睇得到噶嘛。 嗯， 而家啲電視片集都係噶嘛。全部都是有一個批判意識在裏面的嘛，但你而家成個政府不單止成個政府落後，而家香港成個權貴精英階層都遠遠落後於呢個世界的主流，其實根本係。 所以你話好簡單。 所以咪話咯。 點解叫講大家講到好似將個生產線翻嚟香港做口罩好似好困難啊？我聽日我入樽就自動化啦，開始。喂，大佬，我都做得到。我想話呢啲唔係啲乜嘢，因為咩咩英雄人物、大財團、大財主先搞得掂嘅嘢嚟嘅。其實呢啲好基本嘅工廠生產嘅嘢嚟嘅啫嘛。 一年攞一千 做酒精做搓手液。喂，大佬有幾複雜？我想問呢啲咁嘅嘢。 一年撥款一千億去搞創科，呢個時候係乜都做唔到。 有原因嘅，話俾你聽啊！成個教育裏邊只係單方面鼓吹呢個 STEM、STEM， 就係每年去參加機械人比賽啊，將啲最叻嘅學生走去擁去讀 math 啊呢啲咁嘅嘢。但係其實呢個創唔創意唔係在於你喺科研咁簡單嘅，而你個人嘅腦筋靈唔靈活，你有冇諗到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我想話，如果你咁中意參加呢個機械人大賽，咁多中學生，我甚至講差唔多八成嘅中學係有 3D printer 嘅。點解你哋嘅老師唔會叫啲學生諗個方法去解決香港嘅口罩荒咧？係嘛？如果做得到個學生，使唔使去參加國際比賽？唔需要。但係呢啲就係年青人要做嘅嘢嚟嘅，大佬啊！我成日都講笑咁講，我同鄺榮孫兩個都唔係已經過曬嗰啲年紀嘅，其實已經係。點解冇十幾歲嘅人出嚟挺身而出？係咪個個都諗住做咩啊？研發個 apps， 然後走去 Silicon Valley， 走去揾 Angel Fund， 然後走去研發嗰啲咁嘅科技嘢。你睇到頭先啦，理工嗰個古仔啦，點會有政府投嘅啫？自己嘢就踩落地底嚟，係咪？政府都唔會入噶。同新加坡最大的分別，我哋以前咪成日老董咪學新加坡，梁振英又話想學新加坡，學唔學到啊？而家人哋好嘅嘢你學唔到，你以為學新加坡等於獨裁？喂，大佬，人哋獨裁是要交貨的，不交貨的話人家怎麼獨裁下去啊？是跟英國1997年的英治一樣啊，獨裁得來，人家是要做出成績來的，是得到人民的信任， 即 這樣才可以獨裁下去啊。 即麥理浩的福利主義，其實本身新加坡都是抄香港的，其實是 以前新加坡的官員我都說了，一樣去哈佛的 Kennedy School， 這個公共行政學院，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是讀書的。香港的 AO 其實全部都認識新加坡的官員，因為大家是同班同學來的，是吧？很多人現在看著新加坡對香港這些這樣的行政敗壞視若無睹，不發一言，退休的官員全部不出聲，是吧？這個就是你看到看著他崩壞，你都不去將他力挽狂瀾，這個就是香港其中一個權貴精英，我覺得是最可恥的地方的，全部你看現在不出聲，不出聲，真係，係嘛？咁多政府離職的官員知道曬香港抗疫的 protocol 應該係點嘅？點解你哋唔指責呢個政府，話俾佢聽應該點做咧？係嘛？淨係話淨係學新加坡一樣嘢？喂，大佬，人哋新加坡官員嘅質素啊，我甚至講新加坡部長嘅質素係遠遠高過香港呢班咁樣嘅業餘無恥政客。兩樣嘢，業餘加冇道德，你點做局長啊？我想問。新加坡做局長是什麼？你先要在人民行動黨參與選舉，贏出選舉之後做 backbench 的後座的議員，然後領導國會裡面的政策小組，然後做召集人，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去，然後再物色你進去做局長，甚至中間可以調你去 DBS 銀行，調你去星航外面的企業那裡做事，然後再回去政府做內閣執政。香港你看看那些陳肇始、黃錦星是不是官來的？還是 黃錦星是 有沒有出現了？多久 很久沒了、他就是什麼垃圾蟲那些才有他份， 有沒有出現過環境局長？ 是的， 怎樣處理香港現在這些這樣的疫症下面的環境清潔的問題、 很重要的、 喂，大佬，劉江華是不是局長來的？還 是 的， 你不要再跟我們說新加坡了，大佬，幫新加坡局長玩鞋都不如啊，這班友。人家以前虛心過來香港 attach 在律政署，在房屋署那裡學嘢，係咪？以前香港就是新加坡官員學習的對象，而家你睇下，大佬變成一個三流的城市，香港是世界三流的城市。我哋以前看不起台灣，你看台灣今次抗疫，係咪？人家蘇貞昌一早已經知道口罩荒是嚟緊嘅啦，全部又諗定曬點樣應對嘅啦。邱騰華只嘅應對就是話政府不會干預自由市場。 呢個時候講自由市場， 我想話我請你做官做咩？如果係咁。你嗰30多萬不如攞去買口罩啦！我黃之峰都刮到啦，係咪？點解你成個政府都刮唔到啊？係咪呢個就係個問題？根本冇人有心做，我話俾你聽。如果紐約嘅 ETO、三藩市嘅 ETO 是有心做的，為什麼他們在美國找不到？ 但我覺得很 難理解林鄭，你說她懶又不是，她每天都出來這麼滯的，但她又給人的感覺真的很奇怪，是一個很勤力本撇，很勤力地本撇給你看的。我現在就 她有幾樣東西令到她整個領導抗疫徹底失敗的呢？我覺得第一樣東西很清楚的，你沒有個心在這裡，那個即是對香港人那種的熱愛的心，那種 passion， 如果沒有的話，你所有政策都會錯， 他心腸毒的， 這個是基本出發點，但是如果你仇恨泛民，仇恨當選的區議員，仇恨蘋果日報，仇恨老蕭，仇恨我等等這些東西的話，你每一樣的政策就想什麼呢？你就會走歪路，你會走什麼呢？我不讓你 score， 我不會讓你贏，我要跟你鬥，是嗎？ 你咪思遠行 先。如果正路你是有個 passion 在度拯救黎民的，放低嗰個政治的分歧，區議員就是你的資源嚟嘅。其實每一個區議員都要做出成績來，都要令到個社區安定。呢、這個大家咪有個共同的目標咯、，win-win situation 嚟噶。點解以前港英時代佢可以動員到無論建制泛民咧？因為港英政府係 above 呢啲政黨之爭啊嘛。而家唔係，而家林鄭覺得欠 Q 咗麥美娟嘅，係咪？由反送中一役以嚟，跟住大敗，跟住到而家，你試下幫呢個泛民議員做少少嘢咧，民政事務局，好啦，麥美娟就會打小報告啦。 係啊， 一打小報告，你就會諗下唔得啦 ，call 停。我想話楊立門聯絡嗰個邱騰華嘅話，邱騰華敢唔敢做咧？一諗起楊立門以前同阿林鄭不和，就係咁簡單啫嘛。他怎會採納楊立門的意見呢？他就會說、不要覆他了，費事多事。這些就是你每一樣東西，當你的心術不正，就是這麼簡單。我這麼多年五年來做這個網台節目，我經常都覺得很多人說你有這個有這樣有那樣，很多很多不同的謠言啊、抹黑你等等。你個人只要心術正的話，人家是最終會看得出你是一個什麼人。當你心術不正的話，你所有的嘢咧，就常識嘅嘢，你就會做唔到嘅常理裏邊嘅嘢。然後你所有嘅解説都變成歪理，因為你要掩飾嗱，好簡單啦。為咗掩飾警察唔肯駐守隔離營，或者去嗰啲嘅疑似個案嘅屋苑裏邊去進行呢個駐守喺下邊，去阻止佢哋逃走，佢就會諗好多嘅理由出嚟嘅喎。 係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打格仔啊，我哋叫做。因為不可以打真軍的時候，又打格仔了，就要又說講這個叫自願式隔離，又說我們有這個的講到好像高科技， 不是越搞越複雜咯，簡單複雜， 又說手機的實時的 location， 是啊， 屌這個叫 location service， 這個手機都有的了，是吧？ 不是啊，那個可以造假的，如果你說玩過這個Pokemon 那些，都知道其實手機是可以 fake 一個 假的 GPS 出來， 來騙你的。阿傻西， 我想他真的不知道的，他 Facebook 剛剛適用 一年扔1000億去搞創科，現在你真的要用到時候就竟然拿這些東西來敷衍人，所以不能夠說你721方針不行。其實 我告訴你，他1000萬去了哪裡、去了洪偉文、楊全盛、就是幫那個旅發局解大抽獎，連流量 control 都彎曬，這些是十幾年前的科技都做不到，結果大抽獎令到輕機，咪就係嗰啲建制派嘅所謂高科技公司咯。當你成個一樣就同我頭先講一樣，當你所有嘅嘢你要避開唔益泛民，你係黨派之爭。問題就係你嘅建制係落後生產力喎，嗰下先恐怖喎。我頭先講黃絲係進步生產力嚟嘅喎，點解啊？我哋呢個口罩自己生產 parts， 自己所有有 3D 打印機嘅人自己打印嗰個 parts 出嚟嘅喎。佢諗都想像唔到嘅喎呢樣嘢，係 out of 佢哋想像嘅喎。為什麼呢？因為你的政權一直越來越落後了，麥美娟拖著你後腿，你不可以跟其他進步的力量合作，因為這樣的話你又會失去區議會的控制，跟著失去立法會的控制，而你的 polity， 你的政治的核心，其實是越來越落後變得，因為你跟建制派攬在一起上完床之後仍然繼續拿張被大家綁住嘛，那你怎麼可能在一個這樣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面可以做咗個正確嘅決策咧？我想問一下，你一見到《蘋果日報》嘅評論就真事嚟嘅，我話俾你聽， 新聞處長每朝開早討會嗰陣時咧，嗰沓仲係用緊剪報啊，先好笑。每朝就有一沓剪報喺我台面，然後我睇曬嗰啲剪報先開會。搭喺最面嗰啲就係歌頌政府嘅文匯啦、大公啦、星島啦、東方一路咁樣排落。蘋果嗰張批評得最緊要就攝喺最底。 呢個係梁整時期啊嘛， 唔係曾蔭權。 曾蔭權時期 ，OK， 已經係咁噶啦。 嗯。 已經是這樣的了，我就負責將底嗰啲掹翻上去。 嗯， 據我所知，而家仲係一樣。 嗯， 全部進入一種 self congratulation 嘅狀態。哎 ，Carrie 琴日講得好，係噶啦，嗰啲反對派咧，即係專係挑剔你噶啦。 自我感覺良好咯，咪 成班人好似戒酒會咁嘅，癲婆癲佬咁嘅，你知唔知啊？我所認識嘅，即係喺裏邊嗰啲真話翻俾我聽。 嗯， 而家政府開會真係好似戒酒會咁嘅。即係嗰啲啊，參加戒酒會嗰啲人知㗎啦，其實係 即係圍圈嗰啲， 圍起個圈，無論你當日個樣幾衰都，佢都話：，哎，你真係好啊，真係靚啦！全部係正能量到爆嘅。 咯，係啊，即係美國佬咧，你其實睇成日睇啲美劇，佢哋有啲 self confession 啫嘛，咪講呢啲嘢咯。 跟住大家喊曬咁啊，然後跟住咩事都冇發生過嗰啲。 冇嘢嘅，我哋個個人都經歷過嘅呢啲嘢。 冇嘢嘅，每日起身對住個鏡大嗌三次，香港一定得咁就得㗎啦。喂，大佬，即係人都癲啊！話俾你聽咧。好了，你慢慢有能力的官員提早離休，很多四十幾歲的政務官已經離開政府了，大家統計一下就知道了。其實好了，留下那些全部滑曬牙的老油條，我怎會困你林鄭，即你覺得自己這麼厲害，我就不出聲咯。他最喜歡是慘到人家哭的嘛，新聞來的這個，是不是我自己都目睹的。好了，那你慘到人家哭的話，下一次人家就不出聲咯。好了，最掌握那個運作機制那些其實就是那些 AO，但是當你越早代跑，你已經覺得我做埋你嗰份，我最叻嗰陣時 候， 呢個就係會慢慢令到所有政府裏邊嘅人都會變成好被動。咁你諗下，平時冇事冇幹就話啫，當你有事有幹嗰陣時候，你需要執行部門嘅人幫你去隔個渣，你提出嚟嗰啲政策，睇下執行上邊嘅細節有冇遺漏。喂，大佬，呢啲嘢唔係話你自己自封好打得就得㗎啦。每一個人提出嚟，以前點解港英時代嘅政策點解唔會咁容易出錯咧？係因為佢攆過，攆完之後仲要俾咩？俾南華早報、信報出嚟放測試氣球，放完之後再檢討有冇需要修正，然後再揾李鵬飛幾個建制派嘅首領出嚟坐埋講明唔准爆響口，然後翻去幫我 study 下出嚟政黨嘅反應會係點。 啊，不過呢啲我諗即係其實我懷疑啊。其實係咪真係同佢出身有關啊？即係你正常咧，一個本身一個世家嘅一個望族唔會咁樣。咁所以見到有近排咧，有啲咩連登仔咧，就係咁喺度唱喎。喂，佢老豆個名叫咩名啊？叫鄭阿武啊！ 真㗎？ 真㗎？呢、這個我以為係假新聞嚟㗎。 我都以為假新聞。 真係嘅，原來。 佢老豆叫鄭阿武。 係啊，真係。水上人嚟嘅。即係以前咧，阿邊個咧？呢個咩？佢 莫大武啊！ 莫大武， 係啊， 咪就係嗰阿武啊，叫鄭阿武啊，大佬，即係草根成咁啊！即係所以其實你呢啲就係叫一朝得志咧，就心理變態啦！而家就 呢啲咪就係嗰啲仍然係嗰啲死八婆班長嘅心態咯！我話俾你聽，係 啊， 即係你諗下啦，你做到嗰個位。你咁 hands on 做嘢，一個咁樣嘅 control freak， 你諗下邊個人會跟你做嘢先？楊立門都走得快，走得遲添啦，我覺得係咪？我認識嗰啲以前跟佢做嘢嗰啲仲好笑啊！佢話咧，其實跟佢做嘢好容易嘅啫。我問佢咁點解啊？即係嗰啲AO 啊，佢話佢無論寫咩 email 俾你咧，你求其答佢就得噶啦。咁我話咪仲死？如果係咁，咁我話如果係咁嘅話，佢會鏟到你飛天嘅喎。佢話其實你答佢，佢都答乜嘢，佢都唔會睇。然後跟住佢個 email 就會話俾你聽，你嗰啲嘢全部係唔 work 嘅。我而家教你點做啦咁。咁所以佢話，與其你都係俾佢鬧噶啦，咁你使乜同佢諗啫？係咪？佢與其佢都係有一個嘅執行方案喺台底噶啦，即係好似方太咁，因為時間關係，我個蛋糕已經焗好咗啦。佢係為咗志在個過程裏邊去折磨你、羞辱你、虐待你，然後顯示佢自己幾叻啊嘛。喺咁嘅情況下邊嗰陣時。我告訴你，就算我看到防疫政策是很多遺漏都好，我就不出聲。所以這個崩壞是有原因的，絕對是人禍來的。 所以呢， 當你一個 hands on 這樣 control freak 的特首，你就會大件事，真的。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呢，如果下次就是這樣去反擊他這個羞辱他，就是下次不如叫他，不妨叫他做鄭阿毛的女兒算了，真的。 係嘛？ 正啱喎，真係 真係叫正啱喎。喂，我揾到新聞，你真係唔信啊，大佬！ 我唔信喎、啊，真係。 林鄭結婚證書曝光，父親鄭亞毛當年擁南豐新村單位，你真係出世紙都有埋啊！鄭亞毛啊，真係叫做唔係講少噶，呢、這個明報嘅新聞嚟噶。 冇辦法啦，即係呢啲叫做真係一朝得志，即、就、係、是、小人得志，其實係 啊，咪就係、是、呢種咯。 其實你就做一個酷吏執行部門的處長已經去到盡了、啊、社會處處長已經去到盡了、啊、其實就是一個大的環境下面，因為香港的港人治港在中共控制底下徹底失敗，結果起用到這種酷吏做特首、嗯、然後就造成一個這樣的大香港大敗局，其實是、 嗯、 根本這些沒有政治能力沒有政治歷練的人呢，在港英年代呢做到一個叫首長級第四級 D4 退休了，其實應該是、 嗯， 而家竟然俾佢做咗特首，嗱、這、呢個就係個問題啦。 嗯， 最慘就係咁，我覺得。佢、 啊、 之後邊個做？ 嗯， 真係大 Q 鑊啊！真 係。係啊， 即係搞爛曬個場噶咯，已經係。你點翻轉頭啊？而家咁嘅情況，係嘛？所以呢個係共業嚟噶，真係。 嗯。 當日好多時候大家就喺度反對阿胡蘇走去支持林鄭嗰啲共業嚟噶。 所以你聽翻嗰陣時， 商界嗰啲人嘅共業嚟。 阿胡蘇嗰陣時咪喺嗰個競選論壇嗰度咪講咯，佢係想要翻一個啦，即係重回正軌嘅政府，做事有規有矩啊嘛。而家我哋所想要嗰種有規有矩，就係而家林鄭所俾唔到你噶嘛，係嘛？ 點解咧？點解咧？佢因為佢慣咗係咩咧？佢係要去喺其他官僚面前顯示佢好打得咧。 啊！ 佢係好著力去表現咧，佢係願意打破呢個所謂嘅官僚主義嘅、 嗯 啊，即係唔跟規矩做嘢。佢做發展局長嘅年代已經係咁嘅，佢、 嗯、 就特別成立咗叫做發展機遇辦公室， 嗯、 由佢嘅親信去掌呢個辦公室。 佢話揾啲僆仔啊嘛，佢揾啲後 年輕人。生好啦，呢、這個發機辦係咩咧？就是、專收地產商嘅一啲嘅特殊要求。 即係富二代嗰啲啊， 譬如 嗰 啲咩 商二代 呢、這個新世界呢、這個尖東海濱重建計劃咁樣。啊咁佢就諗計幫佢咧，就去走勻政府啲程序，盡量快速地去幫佢哋落實呢啲計劃。 嗯， 譬如嗰陣時啊，唔知咩希慎定咩提出起銅鑼灣起個地下城啊嗰啲咁嘅嘢，咁、嗯、就呢個係佢做嘅嘢嚟。佢、嗯、就覺得咁樣就好叻啦，等於打破呢個官僚主義啦。問題我就係話港英嘅官僚制度咧，其實係一個 protocol 嚟嘅。 嗯， 佢 run 其實佢唔係拜個人嘅，佢係拜一個 system 嘅。 嗯， 所以 that's why 咧，佢要港大畢業生咧，佢唔要最叻嗰陣。佢唔要 first honour 嘅，佢要 second A 嘅啫。second A 就係你又未至於話嗰班好反叛嗰班友，啊、但係你又唔係書蟲。 嗯， 總之咧，你就會根據嗰個嘅 play by the book， 即係跟個規矩辦事。嗯、胡蘇咧就是、一路翻嚟之後咧，就是、明白嗰個遊戲係點玩。如果你 play by the book 咧，你係唔需要成日表演到自己身水身汗嘅做。 係係。林鄭佢唔係精英，佢係一個精英，佢係呢種叫 conformist elite、 嗯、 即係一種 服從性嘅。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講德國啊、日本啊，其實好多呢種精英喎。嗱，嗰啲就叫做 德國年代嘅國防軍嗰啲咪 係啊，係 啊。 即係你見到， 就算唔中意希特拉，你叫我做我都會做。 你見到希特拉身邊咧秘書其實係好乖、好聽話， 納粹科學家都 係 啊，全部都乖。但係問題就係嗰啲唔係領袖啊嘛，問題就係佢擺錯位啊嘛。佢本身唔係做一個特首之才，唔係一個領袖將才嚟噶嘛？ 個特首點解嗱一個咁樣嘅一個處長級嘅首長級第四級已經應該退休嘅官員可以做到特首？就係因為一國兩制嘅失敗啊嘛？點解啊？商人治港又失敗，公務員治港又失敗，然後跟住幹部治港又失敗，咁喺咁嘅局面下邊咧，就變成咧上邊就寧願揾只中心嘅走狗啦。 係啊。 係嘛？咁樣就變成驚人治港。 嗯。 不過香港就擺個 keeper。 啊。 林鄭月娥只係個 keeper。 嗯。 所以無論送中裏邊嘅修例，呢、這個係中紀委嘅決定。封唔封關？如果習近平今日路透社嘅報導話佢唔抗疫極措施不能太極端影響經濟，佢、嗯、就即刻附和。咁係咪即係封埋貨運啦？咁樣。 係啊。 咁好明顯就係話，亦都係習近平主義嘅新言嚟。 嗯。 呢、這個唔係話因為佢係死八婆或者咩。 嗯。 其實只不過是他是一個忠僕、 嗯、 而他只是忠於習近平一個人、 啊、 他就跟汕頭市委書記的分別就是這樣、 嗯、 汕頭市委書記就是上面沒有明令禁止的我就開步走先，而 然後你 calling 我就唔關我事。 第一個封城啊，大佬。 係啊，嗱，汕頭市民唔會怪佢喎。 係啊。 汕頭市民只會怪廣東省啫喎，因為你唔俾汕頭市封城喎，佢咪精咯呢啲。 嗯。 所以呢啲就係永遠都係一啲政治人才就係咁啊，佢會知道邊啲位置有鬆動，邊啲位置可以做少少，邊啲位側側搏，邊啲位置一定要交波。 嗯。 而不會是所有中央交託的任務做到加零一的。 嗯。 他這些叫做什麼呢，就是那些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玩過那些遙控，所謂遙控坦克車。 哦。 我們小時候年代的遙控坦克車是有一條線。 嗯。 哦。扔著一個電箱。只可以向前和向左向右。如果轉彎又要向後退先，然後才轉到的。 是。 那個電箱那條線就是扔著那個摩打的。 嗯， 这个就是林鄭政府一国两制的真面目， 那就扯线公仔， 就是1970年田宮模型的遥控坦克车， 不是，就是扯线公仔，你扯线公仔一定是有条线的嘛，大佬啊，是吧？所以为什么他说 WhatsApp 的定位系统这么先进，就是这样的，因为没有线嘛，是吧？是吧？喂，郑阿毛的女就是想这些东西的啦。 大佬，我想他覺得呢嚿嘢啊係 rocket science 嚟嘅，真係咩叫 3D 打印啊？嚇，點解可以印到出嚟，可以裝落去個雷罐嗰度用啊？呢個仲唔係勁嘢？仲唔係新發明？起碼向創新科技辦申請專利，攞翻1000万啦，係嘛？黐線嘅真係。休息一陣，未講呢個李文亮，翻嚟再講。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